同期点天天有聊，先播广告，一无制造啊！宾王王牌拒签为王，宾王扑克打造公平娱乐，星光视频中国流行视频行业龙头企业，欧易中国智能厨房系统集成者。我们的红旗点每个工作日呢都在手机蜻蜓 FM 的这个 APP 上更新，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微博账号就叫红旗点，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呢是我的名字张红，也欢迎大家关注。这个无论长假还是短假，只要是一放假就会有天价菜啊宰客的这个新闻。前年是什么五台山的天价炖鸡啊，哎，去年是著名的青岛天价大虾，今年春节轮到了哈尔滨天价鱼啊。这是一份叫黄鱼中段铁锅，要价多少呢？5700块钱。话说常州的游客陈岩发微博说2月9号的晚上呢，他们一行5+20人在哈尔滨旅游，被导游呢带去一个叫北岸野生渔村的地方，哎，这个现在有名了啊，这个地方吃饭两桌被宰了10000多块钱，贵不说了，他们还乱写这个鱼的这个斤两啊，明明是10斤4两，结账的时候说这是14斤4两，然后他们和店方理论，结果店方冲出一大帮人来打我们来了。报警了以后呢，110说解决不了了，那我们带双方去所里去解决，先拘了再说。然后他说我们害怕了，只能听从他们的，真寒心呐。到最后打了个折，然后把钱还是给了。这个路子也是差不多，去年大虾事件好像也是这样的。然后这个陈岩呢还发了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呢就结账的这个小票，时间呢是2月9号晚上9:13，结账呢是应付金额是10302块钱，一共11个菜，一个果盘，3个酒水饮料，一个锅底，其中有3份铁锅炖鱼，最贵的就是刚才说的叫黄鱼中段铁锅。这黄鱼大家不知道啊，黑龙江特产，是鱼字旁那边加个皇帝的皇。单价这个铁锅啊398块钱，数量是多少呢？是14.4斤，这价格算起来刚才我说了5731.2啊。事发以后呢，陈岩就对媒体说点菜的时候啊，他们把价格跟我们说了，我们没意见啊，这价格我们没意见，同意。问题出在这个斤两上面，当时给我们两个人看的时候呢，说这个是10斤4两，一到结账的时候是14斤4两，相差1500多块钱。这个咱们点鱼的时候都有这个经验，人拿上来说这个鱼啊2斤多啊，你看哎行好，然后过一会儿呢，哎一看结账的时候是3斤多啊，这个不行，但是你是不是那条鱼这个你也不知道。在陈岩的这个博客后边呢，有网友感叹说哈尔滨的天价神鱼一点都不输给去年的38块钱的青岛大虾，这青岛大虾可著名了。而现代快报的报道直接在标题上就写了，说一份鱼5731.2元秒杀青岛大虾，但这后边是个问号，现代快报呢这个标题上打了一个问号。公众之所以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呢，是因为痛恨商家宰客，而这个现代快报打上的这个问号，那大概意思就事情还没有完全闹清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别嚷嚷半天了，到最后闹了一个乌龙。这个事儿呢也不少见，这几年啊大家都不好意思，所以先打个问号再说。那这个事里边到底有多少个问号，有几个问题要搞清楚呢？哎，首先就是定价权。大家知道咱们有价格法，价格法里边呢只有两种价格，一种叫政府定价，比如说你家自来水，这是天然气，那是政府定价的啊，那没得说。还有一种就是市场价，就是自主定价，只有这两种。那我们吃饭呐、喝水呀、接受服务啊，基本上都是市场定价的，所以只要双方达成一致就行，人家只要明码标价告诉你，我这一只鸡一条鱼卖多少钱，卖20000块钱，那只要人家告诉你了，这个没办法啊，所以愿宰愿挨，这别人没有发言权，管不了，物价局也不管这个啊。但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规定说，消费者有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什么叫知情权呢？就是大概当地的市场价啊，我得知道，然后你这个你得明码标价告诉我。据说当地呢多家餐厅的这个黄鱼啊，每斤售价大概在80到100多块钱，多的也有300-400块钱的。所以消费者呢，首先你到一个地方啊，你得大概的事先做一下这个功课。这两天我也做了这个黄鱼的功课，好像确实是挺贵的。那没办法，如果人家店家事先我标明了价格，咱们刚才说了，这博主他也说，陈岩也说了，说他事先告诉我这价格了，所以消费者你也接受了，那法律就管不了了，110也没用。 那影响这个鱼的价格有哪些因素呢？大概有三个。一是什么鱼？黄鱼啊，那主产就在黑龙江水域，是大型的食肉性鱼类，寿命长，食量多，被称为水中大熊猫，淡水鱼王。哎呀，这么一说我也想去吃。因此这个黄鱼的价格它和普通的这什么草鱼啊鲤鱼呢确实是不一样。另外呢，人工饲养和野生的黄鱼的价格那当然也不一样啊，人家说是野生的那当然就贵一些。第二呢是吃鱼的环境，这个大饭店和小饭店和路边摊那当然也不一样，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三就是这时间，2月9号那是初二，服务员的工资都是平常的三倍，所以这价格人家贵一点你也说不出什么啊，就算人家没这些理由，人家就说我贵了，你也说不出什么。当然价格太高了，被人家背后戳脊梁说我以后不来了，这饭店太贵了，那也没办法。所以饭店的老板一般来说在这种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他也不敢太离谱太放肆定太高。除去这定价权呢，这件事最大的争议是什么？是黄鱼的斤两。陈岩说了，说我们每个人我们看见的是10斤4两啊，怎么结账了多了4斤呢？一下子被宰了上千块钱啊。在证实斤两这一点上，那像陈岩这些消费者那就处于下风了。制作食用之前消费者没有这斤两的证据，事后呢又不能举证。虽然两个人说10斤4两的这个说法，但你是当事人，人家也不能说那你说10斤4两，我还说本来一开始就是14斤呢，所以也不能当作证据。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规定消费者有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但如何实现这个，这条鱼就是你吃的这条鱼，3斤就是3斤，这个好像一直没法解决，只是个传说。那我们想象一下，比如说一个特高尚正直的老板，他设计了一套这个程序，说服务员举来一条鱼放在秤上，让陈岩们让我们消费者看好了，说14斤4两啊，5731.2块啊，咱们要不要用手机拍下来？哎，拍完了以后然后还得跟拍呢，到后厨去看着我下锅，到最后上来的时候就是这条鱼，这有点像老人摔倒了大家扶一下，然后呢拍一下证据来啊。当然这个老板就算他设计出这种程序来，他高尚正直很和谐，但是这种老板有吗？真的没有。这件事还有几个问题，发生纠纷以后饭店有没有使用暴力威胁手段来逼迫消费者就范，说你必须得掏钱，这个在咱们很多的包括去年的青岛的天价大虾事件当中也有过，警方介入了，然后说你这个胁迫我必须得掏钱。饭店方是这样说的，说陈岩打了服务员了，谁动手谁就处于下风，那可能就涉嫌违反所谓治安管理法，或者涉嫌犯有强迫交易罪，那谁打人都不对。此外呢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说当地的警方到底有没有拉偏手，说解决不了咱们先拘了，先去派出所待2天，那对消费者来说，尤其对外地游客来说，其实是一种威胁，说那我赶紧掏钱吧，要不然我拘里边了。就像去年青岛大虾事件一样，当地警方也有默许的这个嫌疑。当然呢，这一次哈尔滨事件当地警方的处理是不是规范也应该是调查的内容之一。还有一件事，在北岸野生渔村的门口有牌子，上面写着本店所有鱼类全部产自松花江活鱼，还说呢，说因为稀有所以名贵，因为野生所以健康。哎，问题来了，这些鱼是不是属于野生保护动物？哎，这两天很多人又开始翻出来说，哎，可能就是野生保护动物吗？那是不是能卖呢？如果他卖的黄鱼的品种受国家保护，又是野生的，这可能就得追究店家的刑事责任了。如果卖的这黄鱼是人工养殖的，哎，那可能不追究你刑事责任。但是你因为标注了前面说我是野生的，在民事上又涉嫌消费欺诈，所以这些都得等调查的结果。我也不知道他们还调查不调查了，反正这些都要说明白，都是问号。还有一件事儿，据陈岩说，他是通过常州当地的一家旅行社报的团，当天晚上呢是导游带他们去吃鱼的，饭钱呢也是他微信转账给导游的手机里，然后导游付给饭店的。据导游和陈岩的聊天记录显示，这导游呢承认说饭店确实是有宰客行为，然后呢我没有保护你们好你们这些团员，这个导游还道了歉，表示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导游。你看做什么事都得谨慎，一不小心就惹上麻烦了，导游这个事儿也是需要调查的对象之一。这件事呢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事件一出 各路人马呢都在发声，有的呢谴责，有的说明解释，连饭店自己都开始发出视频自我辩护，说结账的时候我只收了7200啊，最后饭店老板和陈岩就和那博主啊是勾肩搭背亲如兄弟一样走出去的，有录像为证哦。而陈岩的这个微博呢很快就删了，说自己发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以后呢出游的时候要小心，也希望不良商家改变经营的方式，但自己呢不想过多的被打扰，所以呢就删了帖了。所以你看，我们大概可以猜得到陈岩心里边也是有想法的，可能也有短处。总之呢，哎，互联网确实是个好东西，虽然上面有虚假的信息，有骂骂咧咧，但总体来说想掩盖事实更难了，因为真相更容易说清楚了，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了。这陈岩那个提示倒是对的，就是再过节出门消费一定要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无论是路边的小摊还是饭馆，他们都有给自己产品和服务定价的权利，这也是一个企业基本的权利啊！你卖苹果手机可以自己给定价，我卖鱼也可以自己定价，明白了这一点你才会小心行事，才不会依据所谓自己的常识然后自己心里给定了个价，到头来啊，一看那么贵心里落差太大受不了，钱包也受不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红起点，明天接着聊。Let's take a journey. I know a place where the grass is really greener. Warm, wet and wild. There must be some